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17集，沉睡之祸。 陆武，昆仑部族的首领。 听闻穆剑云所言，江瑶脸上也是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 你确定没搞错吗？ 陆无的本体是一只人面虎躯的上古妖兽，体型庞大，传说拥有九条虎尾，和眼前这具骨架残骸的样态一模一样。穆剑云眉头紧蹙，低声说道，虽然我并没有亲眼见过陆无的本体，但拥有这种骨架的妖兽除了他不可能还有第二个。 可是如果这具骨架真的是陆无的残骸，那么现在坐在昆仑部族首领位置上的又是谁啊？ 江瑶诧异道。 我也不知道，灵玉台方面也从未听说过陆无过世的消息。 穆剑云摇头说道，由于陆无本身几乎从不对外露面，或许昆仑部族内部出现了某些没有对外公布的变故也说不定，这点还得回去和灵玉台司礼部方面确认才行。不过我更担心的是另外一种可能。 穆剑云抬起头望着眼前这具已经化为白骨的妖兽遗骨，眼中的担忧挥之不去。 如果说昆仑部族内部其实并不知道首领陆无已死，而事实上真正的陆无已在此死于非命，那么如今明面上统领昆仑部族的那个陆无，或许便是杀害真陆武谋权篡位的幕后真凶。 竟然有这种事？ 江瑶一愣，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 可是像昆仑部族那么大的势力，如果首领有意，应该早就被发现了才对啊，这种偷梁换柱的事真的办得到吗？ 你可能不清楚情况，妖神府内部派系争斗虽然严重，但既然同处在妖神府的名头下，各部族首领本身是不会轻易出手的，都是由下属代劳。 穆剑云解释道。而昆仑部族更为特殊，它其实是妖类联合部族，旗下还有各小部族，数量众多，但作为其首领的陆无却并不怎么管理他们，终日在昆仑山闭关修行，就连我们灵玉台的外交人员也很少接触到他。 既然陆无很少在外界现身，那么他被偷梁换柱的可能性并非为零咯？ 江瑶惊讶道。 理论上是的，其实陆无不太现身这件事我们也很头痛，他对于手下很多事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几乎放任不管，因此打着他名号作奸犯科的昆仑部族成员还不少，只是因为尚未影响到人类社会，我们灵玉台也不好说什么，但长此以往必然要出事。 穆剑云忧心忡忡地说道。 确实，就连我都听说过昆仑部族闹出的事。 江瑶想起了曾经在宝眼阁闹事后被毕方赶出去的妖怪土楼，似乎也是昆仑部族旗下的，而之前长幼山的纷争更是因昆仑部族而起，心情不由沉重了几分。 想不到我们参与这鬼市试炼竟然发现了一个那么大的秘密，若不是因为这场意外，恐怕谁也不会想到陆无的尸骨竟然会在一个异空间里，到时候随着空间的崩塌，这个秘密也将永远消失在世上。 江瑶呢喃着，但心中依然有疑惑挥之不去。 只是我想不通的是，这陆无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像他那样强大的妖兽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可以杀死他？ 这个我也不好说，妖神府内部派系林立，近几百年来内斗不断，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灵玉台能够过问的。 穆剑云回答道。 但一族首领被戮不是小事，说不定会引起妖神府动荡，影响到地界平衡，需要尽快回灵玉台与首领通报。 穆剑云说着，转头焦急地望了望四周，借着灵光的光线，他发现了除了他们下来的那个洞口之外，在岩洞内壁对面还有一个洞口，似乎可以通往别处。 走吧，没时间了， 之前的那个人影很可能通过对面的那个洞口出去了，我们也得抓紧。 等等，说起来，你有没有觉得先前那个人影消失的有些反常？ 江瑶拉住穆剑云，压低声音说道， 从我们出来的这个洞口到对面岩壁上的洞口少说也有数十米，而我们在发现人影消失后马上就追上去了，在当时没有光源的情况下，对方不可能那么快就跑到对面，而且还半点声音都没有。 你是说那个人影或许还潜伏在这白骨坑里？ 穆剑云严肃道。 很有可能。 江瑶点点头说道， 而且此人既然熟悉这里的环境，那么换言之，对方应该早就知道此地埋葬着真正陆无的尸骨，那此人的身份就非常耐人寻味了。 你说的对，如果那人真的和陆无的死有关，他是绝对不会希望外部人士窥见这里的秘密的。那此人引我们来此，该不会是…… 没等穆剑云把话说完，一阵突如其来的震动忽然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，在嘎啦嘎啦的崩塌声中，岩洞内的白骨纷纷碎裂，就连那具庞大的陆无残骨上也开始出现了丝丝裂缝。 糟糕，难道说又是空间崩塌？可是时间应该还没到才对啊。 江瑶两人大感不妙，然而祸不单行的是，在这垮塌的轰鸣声中，另一种不祥的吱嘎声开始由远及近，从两人来时的岩洞口传了过来。 这声音是那些干尸？ 穆剑云立即反应了过来，转头一看，果然发现后方的岩洞口稀稀嗦嗦地飞出了不少鳞片般的褐色虫子，显然之前那道阻拦的石门已在震动中破碎，而那些被这些傀鳞虫所操控的干尸则争先恐后地钻出洞口，朝着江瑶和穆剑云爬了过来。 可恶！ 穆剑云牙关一咬，挥手照出了血邪剑，而江瑶手臂上的巨爪虚影也再次显现。但两人很快察觉到了一个问题，他们发现这一次他们具象化出的武器仅仅显出一瞬后便消隐了下去，随即像是双双哑火了一般，再也使不出半分法力。 怎么回事？却邪见他。 穆剑云大惊，又转而试图召唤弑神，然而无论他如何凝神，他手上的弑神铭文却再也没有亮起过。 这岩洞不对劲，我们的力量被封印了。 江瑶紧张地盯着那些逐渐逼近的干尸，伸手从边上的白骨堆中拔出了一根被折断的长枪。 看来这些妖族军团覆灭在这里是有原因的，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岩洞范围，回到上头。没办法了，快走，去对面的洞口。 眼见那些干尸源源不断地从来时的洞口涌来，别无选择的江瑶两人只能掉头狂奔，在剧烈的震荡中跌跌撞撞地朝着前方的另一道洞口跑去，那也是眼下唯一的出口。 这出口的位置太高了，恐怕还没爬到就要被追上了。 江瑶抬头望了眼高悬在岩洞石壁上的岩洞口，转身看向越爬越近的干尸，咬牙将那柄长枪护在身前。 你脚上有伤，先上去，我在下面挡着他们。开什么玩笑，那群干尸的数量根本不是你能挡得住的。 穆剑云怒斥着，一把拉住了江瑶， 要走一起走。穆剑云，都这种时候了，就别再逞强了好吗？要说逞强，你没资格说我。你，小心！ 正当两人争执不下之时，第一具干尸已嘶吼着扑到了两人面前。穆剑云见状，连忙推开江瑶，俯身从地上捡起了一把青铜短刀，甩手挥向了眼前干尸的脖颈。随着一记胫骨断裂的脆响，那干尸的脑袋顿时呈90度向后折去，连带着身体也微微停滞了一瞬。反应过来的江瑶连忙配合着手中的长枪，朝着干尸腹部用力一挥，被凌空挑起的干尸顿时如一枚炮弹般向后倒飞了出去，咣啷一声打在了后方追来的尸群上，带倒了一片。 趁现在快走。 江瑶说着连忙转身拉着穆剑云一起在震动中跑向岩壁，只是还没跑两下，后方的那群干尸便再次卷土重来。两人奋力挥舞着手中的武器，试图逼退后方那些干尸，却无法阻挡那些飞在空中被血腥气引来的傀儡虫。眼看着绝望的气息越来越浓烈，忽然间一声急切的爆喝突然从岩壁上方传来， 把眼睛闭上。 就在那一瞬，一声锐利的尖啸忽然从天而降，紧接着一道刺眼的白光从岩洞中央猛然爆开，江瑶和穆剑云两人条件反射地伸手挡住在眼前，只觉四周那些傀儡虫的扑棱声似乎陡然消失，就连地面的震动也渐渐平息了下来。待到白光渐退，他们再次睁开眼之时，便只看到周围满地的傀儡虫尸体，以及那些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干尸。 刚才发生了什么？ 江瑶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半晌之后才忽然反应了过来，转头看向身后的岩壁上方，只见上方岩洞的阴影中站着一道消瘦却又熟悉的身影，一双妖异的金银异瞳在黑暗中闪烁着光芒，从岩洞口俯视着下方的江瑶两人。 哦，总算还是赶上了。 无奈的叹息带着几分庆幸从上方悠悠传来，而在看清那人影的样貌的同时，江瑶那副惊疑不定的表情也终于被意外和欣喜所代替。 星月。